九六九假日航班。假日航班，欢迎收听本期的书单来了，我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喜欢读书和你一起分享今天好书的主播乔伊。今天乔伊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影响很大的书，无论是培养将军的军校，还是培养政治家的哈佛大学，或者是培养商界精英的世界500强公司，都曾聘过这本书的作者来开设过专门的课程。它的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册，被誉为任何时代的管理者必读的10本书之一。这本书就是《领导力21法则》，一本让你迅速拥有领导力、成为人们追随对象的经典之作。这本书的作者马克思·威尔博士拥有40年的领导经验，50余本畅销著作，影响力遍及全球126个国家，是千万领导者推崇的领导力大师。每年他对超过35万人次演讲，并通过研讨会、书籍和视频影响1000万人的生活。就连比尔·盖茨、巴菲特和乔布斯都曾专门向他请教过领导力问题。在书中，马克思·威尔博士告诉我们，领导力就是影响力，影响上司，维护同事关系，凝聚团队，生活中的亲情维系。无论你是不是领导，无论你是不是想要成为领导，只要你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，就必须掌握领导力。当你真正的意识到了领导力的重要性，想要知道如何培养的时候，那么马克思·威尔博士的这本《领导力21法则》是再适合不过你的了。这本书总共讲述了21条领导力法则，但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本书的价值，乔伊想说的是，追随这些法则，人们就会追随你。乔伊认为这是一本人人都适用的领导力读物。如果你已经是一名领导者，对照着《领导力21法则》，你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不足，然后按照书中所给的指导加以提升。如果你还在成为领导者的路上，那么这本书可以大大缩短你摸索总结的时间，让你有方向的去学习掌握这种能力。如果你对成为领导压根就没有兴趣，你也可以通过书里的一些法则，让自己在生活中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。翻开领导力21法则，提升领导力，你会拥有。 填满你心中所有空隙，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。我想摘两颗星给你，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，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的想你。我想留一张纸给你，告诉你我一生的际遇，让受过伤后的刺痛随风而去。我想沏一壶酒给你，藏在你思念我的心底，日后再相聚，你听我最后言语说的是你。翻篇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，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。想你就乱乱乱头绪，不想又伤伤伤自己，情深就不必问是何不逻辑。想你就乱乱乱头绪，不想又伤伤伤自己，可一个爱给你在今生今世里。让流过泪后的苦涩

少情怀更改，我还拥有你的爱，好像初次的舞台，听到笛声喝彩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 有